15。十五呢，它是从 five 这个字过来，但是改成 fif， 所以 fifteen， 念成长的元音 fifteen。十六 sixteen， 十七 seventeen， 十八你应该可以猜得到 eight， 直接加一个 een， eighteen， 十九 nine， 你要念出来 nineteen， 二十 twenty， 所以我们再从一念到二十 one, two， 不要念成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很好，我们现在就要讲二十一。好，二十一到二十九，你看都有二十那个字眼，所以 twenty 后头加 1, 2, 3 这样念出来就比较简单了。所以二十一念 21, 二十二 22， 中间多一个小杠杠连起来。二十三 23, 3, 记住 3, 3, 然后加一个 re， 舌头呢赶紧往后缩 3, 3，这样就对了。二十四 24, 24，二十五 25, 25，二十六 26, 26，二十七 27, 27，二十八 28, 28，二十九 29, 29，三十 30, 30。好，这个数就不是 13 呢，如果念成 13 的时候变成13了， 30, 30，也是念，舌头吐出来，往内说 30, 30。好，三十一 ，31。同样的，三十二 ，32。三十三呢 ，33。以此类推，三十九呢 ，39。所以你就会了。到了四十的时候，它就用变成 for， 不是 four 了。forty 念成 forty， 十四呢是 fourteen， 那是 four， 四也是 four， four, 14， 十四，四十呢 forty， 它那个 u 就不见了，变成 forty， 很多人会写成 forty， 那是拼错的，所以念成 forty，forty， 五十 ，fifty，fifty， 六十 ，sixty，sixty， 七十 ，seventy，seventy， 八十 ，eighty，eighty， 九十 ，ninety，ninety， 不是 ninety。nine 那个嗯的音要念出来 ，ninety， 一百 ，one hundred，